向窗台盛放，打开窗你会看到悲伤融化。 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九六九听资讯，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，我是主播银奇。工信部近日表示，网络平台及 APP 必须支持账户注销，以防范电话、邮箱地址等个人用户资料被泄露风险。食品监总局发布首批17个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品种规格的目录，这标志着我国全面提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的进程又迈出坚实步伐。在中国黑龙江省新凯湖中俄边界处，出现了高度约为20米的巨型冰墙，完全是天然形成的。因当地风力很强，将不同大小的冰块吹到新凯湖的东岸，形成了这一美丽景观。全球最贵价值130万元的伏特加在丹麦被盗，收藏家认为小偷可能是有机会复制酒吧和酒柜钥匙的酒吧前员工。为了春运客流快速检票，北京站准备加装6台人面识别自动检票机，替代和减少人工检票，提高客流通行速度，计划春运前投入运行。1月底，通州首块可拆卸冰场将投入使用。可拆卸冰场位于通州区体育场内，占地900平方米，可同时容纳30人上冰，市民到时可免费畅玩体验冰上运动乐趣。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说清楚， 还有几分是糊里又糊涂， 情有几分是温存， 还有几分是丝丝的酸楚。 热热

年年，但日落日出永没变迁。这刻在望着父亲笑容时，竟不知不觉的无言，让日落暮色渗满泪眼。理想在那张高挂的面上，被印证了几多千秋不变的日月，在相识里共存。孤星分割的大地划了界线，回望昨日在异乡那门前，唏嘘的感慨一年年，但日落日出永没变迁。这刻在望着父亲笑容时，竟不知不觉的无言，让日落暮色渗满泪 的时候，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。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，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。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，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。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，走遍这个世界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。 969旅行者。 对于旅行者来说，在旅行的途中遇到各种各样的惊喜是一种小确幸，而对于爱猫的朋友而言，如果呢这趟旅途中能有猫咪相随，那就是他们的小确幸。今天在节目里带你走进几处与猫咪有关的旅行地，经典969旅行者，我是泽林。在日本伊豆诸岛的南部，有一座被称为猫岛的小岛青岛。青岛呢曾经是一个繁荣的渔村，现在呢却只有15位常住居民，却居住着100多只猫，故以猫岛著称。在半个世纪以前，为了解决当时岛上的鼠患，当地居民在岛上养起了猫咪。几十年过去了，岛上的居民渐渐搬走，猫咪却始终地留在了岛上。尽管呢当地的旅游设施不齐全，但成群结队的猫咪大军吸引了大批慕名而来的游客。这些猫咪在大街上肆无忌惮地行走，从不惧怕行人。当地呢也有这样一种信念，喂养流浪猫会给家庭带来财富。法国作家巴尔索斯着迷于描绘猫的形象，经常的把猫咪融入到他的作品中。他还称自己为猫之王，
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爱音乐 DJ 银奇。刚刚播放的呢是大家都熟知的小虎队的一首歌《青苹果乐园》。刚才我们一直说的是男子组合，那么在那些年，你都追过哪些女子组合呢？把时间往后调一下，在2000年的时候啊，女子当红组合可能就是非 S.H.E 莫属了。2001年，他们发行的第一张专辑《女生宿舍》之后的《热带雨林》《Superstar》首首耳熟能详的金曲，奠定了他们在华语乐坛的地位。如今单飞不解散的 S.H.E 在寻求突破的过程中，又发掘了每个人独有的个性，这一点呢是非常难得的。我们来回忆一下他们的老歌吧。

我们在新闻里看到被遗弃的小孩子，也在新闻里看到备受好心人呵护的小孩子。我们会遇到老奸巨猾的陌生人，也会遇到诚实慈悲的陌生人。这世界总有阴影，但离阴影不远的地方也总有光。我们很难拥有一个没有瑕疵的世界，但只要有那么一点光亮，就足以让我们不惧寒冷，并满怀希望地从阴影里走出来。今年九六九，我是爱音乐 DJ 银奇。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这光亮，用自己的余热去温暖他人，为他人驱逐寒冷。 被